0266-1566。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时间呢真的是过得很快哈，好像呢在一夕之间呢，我们就从年少变成了青年了，长大了呢也慢慢的成熟了。在美好的青春时光里呢，我们都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越来越好哈。所以呢，刚才的一首歌曲呢是管他什么音乐，你能够接受到那份青春的气息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春晖啊，希望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你的那份音乐的热情。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听歌啊。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Nail 带给我们一首歌啊。那这也是 Nail 在签约了新的厂牌之后的首支的单曲。一把简单的吉他，标志性的 Real 音，爱尔兰的味道瞬间的就弥漫开来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慢慢的闭上眼睛啊，好好的放松，好好的感受爱尔兰的微风、草原、还有溪流、云团以及星空，来享受这扑面而来的清新自在的一种感觉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是 This Town， 我们来听听看吧。 Waking up to kiss you and nobody's there. The smell of your perfume still stuck in the air. It's hard. Yesterday I thought I saw your shadow running round. It's funny how things never change in this old town. So far from the start.Everything, words I never got to see the first time around. And I remember everything from when we were the children playing in this fairground. Wish I was there with you now. If the whole world was watching, I'd still dance with you. Drive highways and byways, be there with you.Truth, everything comes back to you.、I saw that you moved on with someone new. And the pub that we met, he's got his arms around you. It's so hard, so hard.Tell you everything, words I never got to see the first time around. And I remember everything from when we were the children playing in this fairground. Wish I was there with you now. As if the whole world was watching, I'd still dance with you. Drive highways and byways, be there with you.Truth, everything comes back to you. You still make me nervous when you walk in the room. Them butterflies, they come alive when I'm next to you. Over and over, the only truth, everything comes back to you.And I know that it's wrong that I can't move on, bu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 As if the whole world was watching, I'd still dance with you. Drive highways and byways, be there with you. Over and over, the only truth, everything comes back to you. You still make me nervousWhen you walk in the room, them butterflies, they come alive when I'm next to you. Over and over, the only truth, everything comes back to you.Everything comes back to you. 没错，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日子吧，从群飞的大雁变成孤单的候鸟啊，长年累月才能够见到一次想念的人。每个人的路呢，总是要自己去走的，父母朋友都不可能永远的陪伴着你。我们不再是从前的自己了，一年又一年，叶子黄了又绿，我们总要走向不同的结局，那又怎么样呢？勿忘初心，保持冷静，继续前行吧。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杨丞琳，听听看吧。 忍不住寂寞掉下眼泪，你才会给安慰，担心短暂的晴天随时都可能 背影埋首会等待，有机会最坏也最甜美，我乐观却疲惫，因为太怕失去你，所以连快乐里都装满伤悲。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们说陈绮贞的声音呢，就像是一把软刀子啊，在无声无息地划过我们的心，等你回过神的时候呢，已经伤到最深的地方了。没错，她的歌声呢，总能够唱到每个人的心里边去啊。那么所以呢，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她的《太阳》，非常感人也非常好听的一首作品，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太阳，把你从黑暗里拯救出来，然后呢给你更多更多的温暖的力量。听听看吧，陈绮贞《太阳》。 我胆小的对自己说，就是这样吗？我是你夜里的太阳，也是你影子里的悲伤。我问我这世界是否一如往常，让我照耀你安息的时光。你是我 守着，谁也无法代替你的光芒。我是我，一碰就碎的太阳，我热切的希望能在消失之前得到信仰。笑得对自己说，就是这样吗？我是你眼里的太阳，也是你镜子里的骄傲。我问我这世界是否一如往常，需要我在拥挤午夜发光。疲倦地享受着，谁也无法靠近的苦啊！我是我，疲倦流浪的太阳，无法为自己，无法为谁静止下来。我是我。一碰就碎的太阳，我热切的希望能在消失之前得到得到得到信仰。 OK， 陈绮贞的太阳啊，希望呢这样的光芒能够照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边，让我们暖暖的，让我们能够充满更多更多的正能量。OK， 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歌啊。下面这首歌呢，我想问你还记得因为那个速度与激情7里面的一首 See You Again 而一炮而红的那位段梅吗？下面这首歌呢，就是在他的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One Call Away 啊。歌曲呢一般都是比较抒情比较平缓的，真的很考验唱功，那所以你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呢，不妨自己能够亲身唱一唱。好了，好的作品呢就是会耐人寻味的，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 One Call Away， 讲求情。 I'm only one call away， I'll be there to save the day， Superman got nothing on me， I'm only one call away。 Call me baby if you need a friend， I just wanna give you love，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reaching out to you so take a chance， no matter where you go， no you're not aloneYeah。 车，是重要下左边，边听着歌，更浮现谁的脸，脸淌着泪，泪滑落到他的嘴，嘴角的花，我说的有多美，美丽的花儿，花开了多少回，回家的路，路究竟有多远，远方的灯刺上了双眼，眼睛里面面目全非的视线。I'm feeling nothing, feeling nothing. My only the love God gives me is something. Feeling nothing, feeling nothing. When you, 你让我清楚的看见星星在夜里的闪电。人们脸上的终点写满了起点，编织着永远与不复的永远。 谁的脸淌着泪，泪滑落到他的嘴，嘴角的花。

完美。 那你还记得曾经让自己怦然心动的那个男孩或者是女孩吗？还记得曾经欲说还休的懵懂岁月吗？似水年华，那时光虽然远去，但是呢，请你记住青春的美好。希望所有的人呢都能够珍惜时光，认真的生活，就像是老胡一样，尽管遭遇了挫折，依然活得是那么的精彩。一起加油！刚才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他的《他的眼睛会下雨》。当然了，胡歌呢，这个出品这个歌曲的这个产量真的是太少了。我们也希望胡歌能够在音乐方面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多的视听享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讲求情》。 Power Music， 新能量单曲推荐。 张碧晨推出了新歌《染》，歌曲主题是用明亮色彩为世界重新着色。生活是一幅画，需要色彩，每个人都是自由的画家，打破凝固化的思维，拒绝被枯燥浸染，用心去体会褪色生活的点滴，掌握主观意识的调色板，真实的你一定可以给单调的生活增添更多颜色。我是 DJ 董鹏，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张碧晨《染》。 街边自由画家换了新的风格，城市地表搭建起轮廓，玻璃墙折射出街道上的曲折，霓虹之下相扶抽象画作，是那个色调不对，让画面只剩黑白灰，明亮色彩重新着色涂改，打碎凝固化思维，快逃离灰暗的包围，真心风格怎样调配，在歌途中无绝对，有什么点缀都无所谓，地下所也偶尔靠想象，怎样的色彩能表达立场，有无可替代的力量，打碎凝固化思维，快逃离灰暗的包围，真心风格怎样调配，在歌途中无绝对，那个色调不对，让画面只剩黑白灰，找点明亮色彩重新着色涂改，打碎凝固化思维，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我是春慧啊。边听歌呢，边和我们来互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下面要出场的是谢春花，那最近呢会特别喜欢谢春花的声音啊，就像是在高中某一个只有选修课的下午啊，就像再也买不到的那种橘子味的巧克力，就像是在午后给自己睡了一个甜甜的回笼觉哈。可惜我没有那么好的嗓音，如果有的话我一定唱给你听所以呢我们还是请出谢春花带给我们这样一首歌，名字叫做是借我，听听看吧。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谢春花带给我们的借我啊，非常舒服的一首歌曲啊。有的时候呢歌曲就可以来舒缓我们的心情，有再多的浮躁，有再多急躁的事情，遇到这样的旋律，遇到这样的声音，我们自然就会柔软下来，是吧？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新歌啊，是来自林采欣和王栎鑫给我们合唱的一首歌曲，叫做是好聚好散。这也是二位首次合作啊，清澈的女声搭配着深情的男音为我们带来惊喜啊。那么在纷乱的现实中，虽有爱而不得的无奈，但是呢 呢，娓娓道来的唱腔仿佛像是朋友的劝慰，劝着大家珍惜当下，珍惜爱的一种感受。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每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都能够彼此珍惜这难忘的一个小时吧。好了，能量音乐，我是春辉，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林采欣、王栎鑫的好聚好散来送大家，也希望你每天都能够幸福和快乐吧。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正因如此我决定放下你，我不想在爱里输掉自己，最后一败涂地。 我恨你，明知道我根本离不开你，却不留一点挽回的余地，我就要失去你。如果分手也算是一种温柔，我可以笑着给你自由，伪装的好破绽谁都看不穿，情如刀割又怎样，这叫好聚好散。把想说的话全都咽下，越平静越成熟越优雅，不管心有多挣扎，别制造伤疤，不要再去想眼前的你还爱我吗。 DJ Spring Chun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如果听实话，只会更伤。宁愿将你的谎话。 当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可是被你的拥抱击溃眼眶，不愿成全，不想原谅，但自尊太好强，最怕旧情人想念你的眼光，爱得太真假，无论多眷恋也不祈求，不勉强，不爱我的我不想，讲得洒脱却感伤，总是爱得太真假，怎么你竟让我不能忘不能放，痛还想绝目光，然后戴上了耳机，紧贴悲伤，当人群里去流浪，也不一个人在家，越苦的情歌越要敢唱，回忆最满的地方坐一晚上，不要埋藏才能释放，虽然痛会很长，爱不会太容易了的伤，爱得太真假，无论多眷恋也不计较，不勉强，不爱我的我不想，长得洒脱却感伤， 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千千阙歌，经典永恒。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